很多香港人为了买层楼建立自己的安乐窝，可能要劳碌一生，每个月供楼和交管理费已经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近年屋苑招标维修工程和采购服务出现围标或者疑似围标的个案，这些个案里面小业主饱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业主、业委会甚至乎法团的重重围困。那究竟怎样看住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围，我们帮到你。 好，又翻嚟啦，咁就兩位區議員啊，我都試過嘅情況就係喺自己嘅區裏邊，嗱記住係民居係住宅，係有人開酒吧。嗱區議員咧好多時咧就會被諮詢嘅，甚至乎一個商場裏邊有啲嘅食肆、餐館啦、酒樓啦，佢哋都會攞酒牌嘅嚇，咁但係一般就俾你賣啤酒汽水啊，特別啤酒啊，唔係烈酒。咁我哋一般嘅做法冇意見嘅，因為你知嗰啲係 普通食肆啊， 普通食肆啊 ，普通酒樓 啊，喺商場裏邊限制又你知道11点、12点一定打烊啊咁樣嘅。咁但係咧，有時如果喺民居裏邊開一啲係地鋪，而佢係酒吧。又或者好似中西區啊、灣仔嗰啲咧，係樓上嚇、二樓嗰啲係舊樓啊、唐樓啊，開嗰啲酒吧嘅話咧，咁通常咧區議員就好多時咧就會同埋市民咧就一齊去到酒牌局嗰度咧係去反對表達意見、或者係表達憂慮嘅咁樣啊。兩位有啲經驗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咁你問我自己本身個區入邊都有間酒吧，都好長一段時間啦。基本上都係上一任嗰陣時都已經喺度噶啦。咁 近五六年噶啦， 都好多年噶啦，老實實。咁就每到酒牌要續牌，因為譬如近排都係啱啱好似上個禮拜，我先又填完張回條俾翻佢。當然都係我都問過區內一啲意見。比較主即係較為主流都係反對，始終問題係喺住宅區，甚至乎你可以話係學校附近學校添嘅，學校區附近係有間酒吧，對於鄰近嘅居民嚟講，就係始終有個擔心，同埋有一啲滋擾係始終係產生嘅。當然我喺成個無論我嘅過去幾次嘅問啲街坊嘅意見，其實我都好老實答，亦都有啲人的而且確會同我講話，其實區內都需要有一啲嘅娛樂啊呢一類嘅需求。咁但問題係，其實當你要去平衡娛樂同埋對於居民嘅滋擾，你需要做一個判斷。然後咁，既然其實始終嗰個娛樂可以搬去第二度啫，唔一定要喺一個叫做住宅區，甚至係好近民居嘅情況底下去設一個酒吧嘅情況底下，所以通常你如果真係問下意見，比較多肯覆你嘅人都會答你反對係多啲嘅。咁呢個係啦，即係每即係我想引嚟幾次酒牌嘅續牌問我，我都會問一問街坊。 呢個應該同佢嗰個地點 和 周遭的環境咧係好有關的 係啊， 我以前個區嗰個咧喺正對面，第一就有住宅，雖然隔咗個馬路，同埋咧係有夜中學。咁所以咧就居民就好即係覺得呢個係治安嘅隱憂啦，會唔會因為咁樣咧就多咗一啲嘅罪案發生啦？第二一定係離唔開就係噪音啦，即係打開門啊，即係有人進出嗰陣時，裏邊有人卡拉 OK 又好，播一啲好大聲嘅音樂又好。第三就係環境衞生啦，嚇開到夜晚嘅一點啊、兩點啊，有時係三點啊、四點啊，咁有啲人走嗰陣時又湯白殼啊，大聲嗌啊。有時啊飲唔夠喎，又喺附近嘅便利店嗰度咧，又買啲平酒啊，踎喺度又飲啊咁樣。咁啊，啲居民咧，即係就會講話：喂，大佬，阿范議員啊，你可唔可以同酒牌局講，不如咁啦，俾佢哋營運到天光啦，唔好一兩點，唔好三四點啦，因為我好醒瞓噶。嗰啲酒徒飲完之後，佢哋開心走出嚟大嗌幾聲嘅話咧，咁我就瞓唔翻著㗎啦，咁樣係。咁所以有啲地鋪嘅酒吧佢開咗之後，如果對面係冇住宅，或者喺樓上應該係李明光議員，你個區裏面嗰間喺樓上就唔係向正對面，我諗嗰個即係嘅投訴又會少啲咯。 比例上會啦，即係你除非你，因為始終啲聲要 會放散射嗰個方向係係有一個，即係佢一擋咗某啲位置就已經唔會上到，即係你哋好靜嘅，咁有陣時啲聲唔係咁樣上到噶嘛，有陣時隔咗嘅時候，咁不過個問題係始終。當個酒吧喺度嘅時候，就會附近即係最容易聚集咗一班人，夜媽媽喺嗰度嘈。而你會唔會希望你自己住緊嘅地方樓下，每晚有班人喺凌晨唔知兩點三點就走嚟，即係立即出門口又嘈嗌幾句，因為你知飲完酒都有陣時嗨嗨地好正常嘅，係咁嗱。不過尤其近排。 世界杯 係啦，我就係想話，近排我都有留意到，有啲街坊都同我講，世界杯就更加多咗人去酒吧睇波、飲酒咁樣，嘈嘅聲音都似乎係勁咗。咁啊，阿林議員，你又有冇遇到呢樣嘢？ 遇到好多啦。咁啊，即係 你個區嘅酒吧開咗幾年啊？ 我哋個酒吧嗰度咧，大概開咗四五年啦，即係佢唔係酒吧嘅。佢亦更改為食肆，更改為酒吧， 或者本來做開餐廳嘅，跟住就夜晚就 而家就轉咗酒吧啦。咁我哋覺得一樣嘢咧，其實依間酒吧咧就正正就阿范議員嗰區搬咗嚟我個區度。 哦，我咪佢係集團嚟㗎， 集團 嚟㗎，應該我咪嚟 講咧就話所謂嘅叫高檔次啲嘅嚟㗎啦。咁咧就即係喺個營運手法嗰度咧，希望高檔次啲，咁就即係同佢哋啲客人咧就維持一個好啲嘅關係，同埋咧就起碼個形象喺社區度咧就較為為人接受，乾淨啲啊，中產啲啊，斯文啲啊咁樣嘅。 即係靜嘅吧啦，佢哋自己。 我覺得咧依段時間咧，譬如世界盃啊，咁世界盃你都知道咧，而家咧個夜場咧，甚至去到有啲係兩點鐘先踢嘅。咁其實個酒牌局咧發出個牌照咧。咁去到咧，譬如去到一點鐘就要打烊噶啦。咁即係證明咧，呢段時間咧，其實有違反嗰個酒牌條例。咁點解我哋 開 成日咧就揾警方去巡查？警方咧就係去巡查幾十次都咧，都係響一啲嘅酒牌時間去巡查。唔好意思嘅，咁我哋試過咧去一啲嘅上訴，即係酒牌局嘅上訴委員會咧。我哋即係因為有啲限制，因為頭先我講，即係阿呂文剛頭先講到啦，話個酒吧響一啲嘅坐落一啲嘅住宅區啊。咁正正我嗰個酒吧嗰間酒吧咧，就坐落一個住宅區，亦都係一啲學校區嚟嘅。咁我哋覺得咧，即係我哋當時咧，依間經營嘅食肆咧。即係我覺得都可以接受，因為佢係食肆，唔係酒吧。咁你知道酒吧咧，一去到深夜嗰段時間咧，即係頭先阿范議員都講咗啦，話當你飲完酒嗰陣時咧，佢已經個意志咧係自己冇辦法去控制到啊。因為我哋試過咧，就算響今年啊或者上年咧。我哋都發覺到已經係有啲嘅噪音啊，甚至有啲打鬥嘅問題，即係警方都介入緊去調查緊嘅。 咁我飲醉酒打架， 飲醉酒啊，咁我咪去到上訴委員會，即係去到酒牌上訴委員會。咁啊，酒牌即係食肆酒吧嘅代言人啦，就話喂唔係唔關我哋事喎，嗰啲係街邊嘅人喎。咁後期好有警方。明正就話俾你聽，唔係喎，係你喺你嘅處所走出嚟喎。咁我咁一貼，咁我亦都即係你知道啦。我哋通常如果酒吧要續牌嘅咧，每一次都要諮詢翻一啲嘅鄰近嘅屋苑啊，或者一啲嘅當區嘅議員啊咁樣成咧。咁我通常咧，大多數咧都係反對嘅。咁我哋咧都其實幾多次咧，我都出過佢哋嘅。上訴酒牌嘅聆訊啦，咁剩啦，咁我哋即係好多時咧，我哋甚至同酒牌局邀請酒牌嘅主席，我哋邀請你喺過咗嘅酒牌營業嘅時間過嚟同我哋睇睇啊，咁剩，即係唔好話我哋即係搬龍門啦，係咪先嗱？咁我哋就覺得應該注視翻佢哋發牌嘅制度嘅，咁其實佢當佢發牌。如果當一個發牌制度咧，譬如酒牌局發牌係俾咗佢之後，俾咗間酒吧可以續牌俾佢咧，咁居民咧就有種咧就 會有一個上訴市政上訴委員會， 市政上訴委員會就獨立於酒牌局。 係啦，咁佢就咁樣嘅， 係唔滿意呢個酒牌局發出個牌照俾某一間酒吧，又或者係續佢哋嘅牌照，咁你都可以去到呢個市政上訴委員會嗰度，一個三個人嘅嚇，通常好多時做呢個嘅主席就係啲法律界人士，加兩位嘅社會人士咁樣咧，係去主持，好似一個半審裁處即係咁嘅形式係去進行嘅。你去到講你嘅理據，點解你唔服呢個嘅酒牌局嘅處理咁樣？ 係啊，咁嗱，我哋見嗱，其實我面對過幾次嘅上訴啦，咁譬如好似啱啱最近，我哋 就反對咩咧？就反對一個叫持牌人啊。係，持牌人咧，即係我哋覺得有咩問題咧？因為持牌人咧，佢而家咧隻酒牌發出酒牌嘅持牌人咧，佢唔係一定係東主，或者係股東，佢係俾一啲嘅佢哋嘅，譬如所謂一嘅處所嘅經理。係，咁我覺得，因為點解佢可以即係冇一個責任去承擔個咩？因為佢嗰個運作咧，如果譬如佢嗰個經理，如果譬如舉例違規咗之後咧，咁佢亦都去換一個新嘅員工去處理。咁譬如如果佢續牌嗰陣時咧，即係等於佢如果佢想申領一個續牌嘅咧，咁佢張紙就叫做白嘅啦，即係冇違反嗰個法例。咁如果我哋覺得佢制牌那個持牌制度咧係有啲問題嘅，即係我覺得應該係以股東制或者係公司制去發一個牌嘅。即係如果譬如舉例，如果佢日後真係有嘅一啲嘅違反嗰個酒牌條例咧，咁正正就有一個嘅記錄喺度。而而家佢做一個叫持牌人咧，係一個用一個嘅員工嘅持牌人。因為我覺得是有問題的，即可能就係正正酒牌局，唔係正正就係啲嗰個酒吧或者嘅持牌人咧，佢就一啲用一啲嘅法律啦。即當譬如舉例，佢如果佢個響佢嘅處所度成日發生一啲嘅滋擾啊，或者係好一啲嘅違規咧，咁當知道有嚟緊會續牌嘅咧，佢就會轉持牌人嘅。咁我啱啱今次咧就我記得就響六月啦。我哋就出席咗嗰個上訴委員會，咁其實上訴委成市政上訴委員會咧，佢每年咧都係收到廿零宗嘅，咁我哋睇翻佢數字記錄咧，佢都有成70%+係可以推翻嘅，佢推翻嘅意思咧， 上升咗嘅比以前 嚇，比上升就成功咗嘅，不過咧佢係上升咗成功咗之後咧，佢唔代表佢推翻嗰、那個。佢亦都要翻翻去上訴委員會再聆訊，酒牌局個上訴委員會聆訊，即係究竟而家佢而家交翻來啦，俾酒牌局，究竟佢適唔適合係依個聆訊咧？即係會唔會咁樣情形咧？即係我覺得係即係個持牌人咧係應該係有問題嘅。同埋一樣嘢，當如果上訴委員酒牌局聆訊咗之後，續約咗之後，如果佢哋要上訴咧，如果正即係市民上訴啊，上訴咧就要喺處所附近100米左右嘅居民，佢有20個持份者，佢先可以代表，可以先可以成功可以上訴。如果當酒吧嘅處所咧，佢只係一個人可以，即係佢公司咧。就可以上訴㗎啦。咁我覺得嚟講咧，需唔需要去到20位嗰個持份者去上訴咧？ 即係個門檻高咁 高咗啦。 呢個就係點解我哋要批評酒牌局而家嗰個發牌制度其中一個嘅因素啦。頭先阿林少忠議員講到就係話咦有啲酒牌一發出嚟嗰陣時咧，係你開到去凌晨1點嘅啫，營業嘅時間係嚇。咁但係咧，其實咧呢啲就係啲新牌嚟嘅。新牌咧通常咧酒牌局就唔會發出嚟，一次過咧就俾佢開到3點啊、4點啊，特別係近民居嗰啲咁樣。但係當呢啲嘅酒吧去想去續牌嘅話咧，咁因為商業上面嘅考慮咧，佢哋就好有誘因咧，就會再開夜啲嚇，由1點去到2點，2點去到3點，增加營業嘅時間，咁就變咗係增加佢哋嗰個嘅即係收入啊咁樣嘅。咁所以你話開到1點，咁啊踢世界盃係2點嘅話咧，我相信嗰個係可能係有呢個嘅處理啦。但係同樣我覺得係要批評嘅咧，就係酒牌局咧，根據我觀察咧，過去嗰10幾年。 年咧，其實佢批出牌照嘅門檻咧係低， 好低， 低嘅。嗱，頭先林兆忠講門檻高咧係上訴喎，即係小市民。嗱，我講緊喺民居裏邊，因為有人經營酒吧而對佢哋嘅日常生活構成影響，你要去反對呢啲酒牌局發出嘅牌照俾呢啲酒吧嘅營運者咧係難啲嘅，但係佢哋獲取得到酒牌咧係易嘅。點解咧？就係佢哋係諮詢。除了是區議員啊、附近的居民團體啊咁樣咧，跟住就係其他政府部門，包括埋食物環境衛生署同埋呢個警務處。而警方咧，一般嘅做法咧，特別係新牌啊，新牌就冇得去判斷啦，差唔多係好容易批出啦。但是如果是續牌，即係舊牌的話咧，佢就係會根據佢哋接獲嘅到底報案的數字，多與寡，甚至乎仲要係嚴重嘅添喎。有時係咁就警方先會俾意見，反對亦或贊成。好多時候咧，即係因為我有十幾年嘅經驗。 冇意見。 頭先你講話，即係搬咗去你嗰區嗰間酒吧，而喺我區係做開咗足足十二年啊！我去足十二年呢、這個酒牌局嘅言訊啊，就係差唔多每一次警方都唔反對，因為冇發生一啲好似例如喺元朗有啲嘅酒吧 嚴 重嘅械鬥啊、毆鬥啊、販毒啊、恐嚇啊一啲嚴重嘅刑事罪行，咁警方咧就十居其九咧唔反對。第二咧，食環處啦就會因應啊，即係佢有冇收到噪音啊？嘅投訴啊，附近嗰啲嘅環境衞生係咪嚴重受到影響啊？咁樣咁所以咧，我第一個批評，即係或者我哋大家嘅批評咧，就係而家嘅酒牌局咧係好 pro business 嘅，即係對商界咧係即係較為傾斜，對小市民，我再一次強調喺民居，而家我哋唔係講緊喺灣仔啊呢一個蘭桂坊啊、尖沙咀嗰啲嘅商業區、旅遊區，我係講緊民居開酒吧啊嘅情況嘅話咧，市民嘅意見咧。是我覺得是被即係喺個比例上邊咧，係冇咁受到重視嘅。仲有啊，酒牌局成員嘅組成部分，我過去有好多次啊，見過啲建制派中人較為保守，黃國興啦、張宇仁啦，大佬，我去到俾意見，你點解要反對我？冇有噪音咯，有環境衞生咯，治安嘅隱憂咯。哦，咁啊，咁你提供實際嘅數字啦，有幾多宗啊？跟住逐宗，我同你講啦，咁樣即係有呢啲咁嘅情況，咁所以就即係帶嚟困難咁解。我區嗰度嗰十幾年咪每一年都批，每一年都續牌，直至去到佢自己本身咧。就即係生意不景啊咁樣，咁嗱呢個就係同個處所，即係個叫酒呢、這個即係正式嘅名啊，即係個酒吧位置係有關。如果酒吧除咗開喺地下，如果附近冇啲譬如話單即係汽車停泊處啊，咁嘅唔方便啲夜遊人咧泊埋架車，跟住走去飲酒咧，咁亦都會影響得到佢哋嗰個營運嘅情況嘅。咁所以酒牌局亦都係會睇埋呢啲情況，但係亦都因為咁，酒吧開咗之後，附近違規嘅情況其實又 多咗違泊咯，就係因為佢嚟咗，就係產生呢個問題啊嘛。而反而問題就係酒牌局佢通常批得出去，佢好老實講，佢嗰個安排係真係比較傾斜向商業因素嘅嗰方面。咁你當你討論緊一啲喺住宅入邊、住宅區入邊咧個講法，嘅酒吧，咁只要佢唔係去到好多投訴或者冇出現一啲好嚴重嘅械鬥嘅話，佢就好容易就批佢一年嘅。因為一般咧，佢最多係批一年嘅。咁我自己個經驗，我自己個區就試過，因為有啲打鬥情況，但係佢唔係停咗人哋個牌，佢都係同佢改到做九個月。係啦，你有一啲 稍微 限 限，係 啦，咁你啱。跟住又冇乜比較少呢類嘅問題，跟住又還翻完去十二個月啦。咁呢一類嘅問題咪顯身，睇到就係話當個酒牌局走去問嘅時候，其實佢最主要就係睇警方嘅投訴數字，警方建議你唔係建議個酒牌局批幾多個月，咁食環有冇一啲好嚴重嘅投訴，但佢係。在聽一些諮詢地區意見，即係我諗唔好淨係包括區議員啦，屋苑嘅法團啊，或者其他地區嘅持份者嘅意見都係冇咁重視，就真嘅。係 啊， 所以而阿范議員講到嗰、那個酒吧嗰個營業時間，即使當我而家我嗰間原本上年佢都想由2點延長到3點㗎，咁上年就因為 申請不到，今年又再試，佢每 不斷試， 不斷試，總之係嘗試去令到個營業時間變翻做，即係變做三點，唔好用變翻做啦，變做三點，等佢可以賺多啲錢。呢個係一個問題。所以如果真係要討論到嗰、那個，即係大家想真係如實地反映到個酒吧佢對於民居有冇嗰個影響咧，其實好重要一樣嘢就係話。正如頭先個講法就係話，佢好睇警方獲得嘅一個投數字啊嘛。咁你嘅居民就好需要當日有啲咩問題，就要真係 報 警啦。即係你嘈嘅又報警，佢打交你又記得更加要報警。尤其係佢好重視有冇打呢一類械鬥㗎嘛。 有冇罪行，又或者係滋擾罪行，特別係刑事嘅，係發生咗喺呢個酒吧嘅處所裏邊。所以佢哋有時就走法律啦，就係點？哎呀，生啊，你哋兩位飲醉咗酒，出嚟嘈，不如唔好喺我喺度嘈啦，出去出去啦。所以咧，一擁咗出去門口之後咧，門口打交咧，咁警方嘅記錄咧就會喺下一次嘅酒牌局嘅言訊嗰度就唔會出現噶啦，嗰、那個只係街頭嘅毆鬥，就唔係因為一個酒吧裏邊營運嘅處所裏邊嘅毆鬥係完全唔同噶，佢哋識得走呢法律啦。 佢每一次上酒牌局都會答埋，即係同你講冇有啲咩啲衞生啊、嘈啊之如此類，佢都話係出面門口條馬路嘅事情，就唔係佢間鋪入邊嘅事情。 係啦，我個區咧就咁樣嘅。因為啱啱早輪咧，即係除咗個酒牌嘅持牌人去轉門啦，咁啊嚟緊咧，啱啱咧就我係記得咧，就應該係五月份咗嘅五月份嗰陣時啦，有個聆訊咧就係關於佢係嗰個酒牌嘅續牌啦，甚至係申請延長嘅服務時間啦。咁啊，佢而家咧都係批咗佢九個月嗰個續牌，延長服務嗰個時間咧。就否決了咁，我啲居民覺得佢冇可能而家發生咗咁嘅事咧，即係滋擾啊，或者有啲響佢處所走出嚟嘅佢哋嘅飲酒嘅人士啊，即係發生一啲嘅打鬥啊成咧，咁佢而家咧就只係唔會延長佢嘅，即係佢而家咧售酒嘅時間咧就去到十二點，飲酒嘅時間就一點嘅，即係頭先我講緊啦，除咗世界盃之外咧，嚟緊好似一啲嘅。英超啊，一啲嘅德甲啊，嗰啲冚唪都係超過十二一點後嘅開波時間。 年年都踢。 咁冇一年年都係會有咁嘅情況嘅，即係佢哋當時我最記得嗰陣時咧，響近住我哋區內嗰間酒吧就話，佢哋唔會，佢哋開就算播啲足球賽事都好咧，佢哋唔會開聲嘅。 係啊，我唔係好信咯， 你係唔會開聲。 我諗緊，所以而家嚟緊，我覺得咧，佢而家佢延長佢嗰個續牌嘅九個月都好啦。我哋即係一啲嘅居民團體啊，或者業委會啊、法團咧，都會嚟緊，都會係反對嘅。 要啊，要。 咁我哋又要可能又要門檻高都好啦。我哋都希望收到個超過二十名市民去一個聲音，咁我哋希望咧再次咧就去到市政上訴委員會，就去再一個聆訊。咁我哋都話啦，聆訊唔代表我哋可以推翻，都係只係推翻之後咧，再要去酒牌局去繼續去一個聆訊， 同埋避免佢哋可能即係嗰個延長營業時間越延越長啦，即係構成嘅滋擾又會再大啲啦。 當時我哋記得咧，酒吧嗰邊嘅代表咧就好得意嘅。嗱，我哋喺嗰區嘅處所咧，即係我哋喺將軍澳沃雅里啦，即係可以開中名啦，將軍澳沃雅里啦，嗰度就冇泊車位嘅。咁佢哋咧就當時咧，我最記得咧，聆訊嗰陣時咧，佢哋就話啦，就勸喻啲駕駛人士唔好揸車嚟啦。咁啊，跟住咧就話，如果你哋飲完酒嘅咧，我哋咧就會代你去 call 的士。 的士 即係我哋環顧咁耐咧。都未試過咯， 就因為你哋嘅反對人士就係話，於對面可能因為個酒吧營業就會帶嚟更加多違泊嘅問題啊嘛，係咪諗呢啲咁嘅方法咯？ 咁而家我其實嗰度咧，嗰度鬱壓你咯，都成日都拍都好長結曬，都好多時違規嗰啲泊車咯。 頭先啊，林少忠有提到就係話，即係呢酒吧營業嘅人咧，就會將。 將即係揾咗佢哋自己成日改人係去申請續牌， 啊、 因為嗱酒吧業咧唔多唔少有唔少人會覺得社會人士或者好似撈偏啊偏門啊，咁、有時有啲人咧佢有資金，不過自己本身可能有犯嘅事啊，有刑事案底啊，佢就會揾啲身家清白嘅僱員係去申請，從而咧就即係獲取酒牌局批出牌照嘅機會又會大啲咯。第二咧，我想講就係話啊，范國威你咁多反道德主義嘅，個區裏面有間酒吧，咪好似呢啲唱卡拉 OK 啊、桌球室類似啦。咁你唔通成日要我山長水遠去到好遠係去飲酒咩？咁樣係咁，但係我哋要平衡嘅就係當真係呢啲酒吧營運喺民居構成滋擾，咁我諗應該都要處理啦，係咪？即係將心比己嘅啫。同埋點解要批評酒牌局而家現有嘅制度咧？就係比較起喺2000年之前嘅以前嘅酒牌未有酒牌局咧，就由兩個市政局。就是區域市政局和市政局議員是負責批出的，他們是民選的，所以他們在平衡民意和商業考慮叫營商自由那裡採取的平衡就會即我會認為較為理想的。以前開在民居，即是2000年之前開在民居的酒吧數量呢不及得過去這十幾二十年即是這個酒牌局成立了之後那個數字的、即是以前是會不同。還有啊，我以前知道有些的兩局議員就本來不懂飲酒或者飲少少酒，他們成日落區是去看的，就是去視察一下這些酒吧，他們批了個牌照啊，又或者申請的過程裏面啊，又嘗試是去觀察一下他們營運有沒有即是出茅招啊、違規啊咁樣，有啲議員甚至乎成為酒糟機，係叫酒糟機，又唔識飲酒，變咗飲好多酒咁樣。嗱，不過亦都係有辣有唔辣嘅。喺兩局時代批出酒牌咧，你咪間唔中收到有啲個案就係點咧？啲議員被賄賂、收受利益批出嚟。嗱，咁你抵佢死啊！犯法，我唔係批評個制度喎，因為點解咧？成立咗酒牌局之後，一樣發生過，酒牌局批出酒牌嘅成員一樣係受賄，一樣係有被警方係去拘捕、告上法庭、被定罪、被懲罰嘅，都有嘅。我只係想講，當酒牌局的成員如果自己本身是議員，是民有受要向民意負責的話呢，他們就會決定在民居裏面發出酒牌呢，是會想得審慎一點。這個就是我很想講的一點，就是其中就是批評現在現有制度不善之處的地方。 其實很老實說，酒牌局現在那個批酒牌那個無論構成也好，他們的思考或者判斷的理據都是需要重新去執過，無論成員的組成又好，又或者他根據每邊任何政府部門又好，民意的比例試核判斷的比例都需要重新調整，這樣才能夠維持到即係維持一個社區的最大利益咯。 啊，我遲下要在立法會的質詢書面到口頭好攞攞酒牌局過去嗰啲成員的名單，甚至乎市政上訴委員會，我永遠都只是見得到。我又去過市政上訴委員會，又去過酒牌局嗰啲嘅聆訊十幾年嘅啦，見親都是建制派中人嘅。頭先我 咪講 嘅係咁嘅人啦，民建聯嘅人啦。市政上訴委員會上次又見到呢個大埔嘅黃碧嬌大佬，真係要攞個名單出嚟睇下，不是只是政黨背景，而是看他們的屬性是不是會偏向保守，即是要看埋這些，從而我們在未來日子裏面，即是要求政府如果是要去改革，又或者民意應該是在個審批的過程裏面扮演的比重是重一點的話，我們有更加多的著力點。好啦，今晚呢就很多謝林少宗和呂明剛和我們分享，雖然是去工作上面的點滴，但這個是即是很多居民的苦況是去構成的，即是是非經過不知難，所以呢由他們兩個上來跟我們分享呢是很好的，所以多謝你們兩位， 謝謝， 希望呢未來的時間再有機會再請你們上來，好嗎？ 好， 多謝 謝 這一集到此為止， 拜 拜。 拜 拜。政治好醜惡的喔，哎，你不理政治，政治不會不理你的。政治很深的，我們不懂的。 德國詩人布萊希特曾經說過，在各種的無知之中，最差的就是政治無知。 政治吃得的嗎？ 是啊。